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星期一晚九点钟新闻之后，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一剧之本这个节目。我们这个节目会跟大家介绍一些不同的剧本，还有分析一下这些剧本里面有不同的一些写作的手法。大家都可以在欣赏剧本之余，也都可以学下怎样去编写一个剧本的。而今晚为大家主持的有我冯杰，也都有我的拍档饺子施淑婷。 Hello, 大家好。 而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就有我们的胡老师胡海辉。你好。 Hello, 你好。 Hello, 胡老师今次咧拣咗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形式嘅剧本俾我哋，因为之前咧阿胡老师讲咗好多都系一啲经典嘅剧目啊，反而今次咧介绍俾我哋嘅呢个剧本咧跳出咗呢一个框框，系同一般我哋认识嘅胡老师好似有啲唔同。 咁其实咧，我都泛我都中意嘅，即系如果以前上堂，即系可能阿教子都即系上过一个学期啫咁，但系以前教啲学生就话：，你乜都睇嘅老师，即系因为成日喺堂上面，譬如引用啲例子咧，我都乜嘢都讲嘅，其实唔系净系舞台嘅，因为我成日会觉得，尤其是剧本呢样嘢啦，其实你摆喺唔同媒介上面咧，举一反三嘅啫，有啲嘢，即系舞台剧当然佢好独特啦，咁但系你其实摆喺电视、电影咧。同樣的道理有些東西，只不過可能你媒介不同了，可能會有些改變有些改動，但是基礎的原理，即是什麼是一個好的劇本，或者什麼是一個好的戲呢，基本的原理是一樣的。所以我經常說，你如果把握到個基本的原則的話，其實你應用在舞台劇又好，廣播劇又好，電視劇又好，電影又好，甚至現在即網絡上面的東西一樣的，那樣東西是。 那個基本的原則是什麼呢？是不是就是节目成日讲的起承转合啊，或者是一些矛盾冲突等等这些呢？ 是啊，你怎样去讲一个故事，因为譬如好像我们现在会讲一个例子，就是你始终都是一个人物的人生，是他可能有成几十年啦，个主角下，但是你怎样浓缩在那个，即是如果舞台两个钟啦，或者电影这样你个零钟啦，你怎样浓缩在那个个零钟去讲，又讲得有趣呢，都是基本的技巧，都是那样东西的，就是怎样能够你选择佢个成个人生嘅个几钟，你揀边个几钟去讲，同埋点样开始去讲个故仔，点样一路讲个故仔讲得吸引呢，个基本技巧都一样。譬如今次个千年女优，就係、是、你听个名字千年喎、咁的确系嘅，你睇佢成个戏好似横跨咗，入面好多场景系横跨咗好耐嘅，亦都甚至系讲緊个女主角，即系日本你知女优就系意思女演员啦，咁样佢讲咗个女演员嘅一生，咁但系你个零钟。哇，點樣可以講到女演員嘅一生呢？咁我覺得呢個劇本好勁，咁所以今次就介紹咗一樣嘢。所以今次唔係一個淨係一個舞台劇本咯，今次其實是一個日本嘅動畫電影嘅一個劇本嚟嘅。 我哋好多時候咧都會覺得動畫係俾小朋友睇啊，但係其實咧呢套咧佢係講一個女演員嘅一生啦，但係佢就用咗一佢嘅一生咧，係你會睇到咧。千年嘅日本文化咯，由战国啊、大政啊、超和啊，甚至乎系未来啊，佢都会包含到啊。咁所以咧，其实佢讲故事嘅技巧系非常之特别嘅。至于咧，导演咧就系金敏啊。 金系今天个金啦，敏系敏感个敏啦。香港人，我谂除非一啲可能好中意 cult 片一啲嘅人会认识嘅，其实我知佢都出名嘅。我谂响 cult 片界咧，佢系好出名嘅。但系一般主流大众，其实可能唔系好认识。但系其实佢响日本系几乎系同宫崎骏系齐名嘅，即系至少呢套戏《千年女优》咧，佢应该系当时攞咗日本嗰、那个系同宫崎骏嗰套《神隐少女》，即系香港亦做 《千与千寻》 个戏系。 同樣一齊獲獎嘅，一齊獲得日本嘅動畫最高榮譽嘅獎項咁樣。咁佢喺日本其實好出名嘅一個人，不過喺香港，我印象中佢啲戲唔多嘅。其實講真，佢真係創作嘅戲幾套咧，主要係咁，但係都應該係冇喺香港正式發行過，所以可能大家都唔係好認識啦。一般人都淨係認識宮崎駿，大家好熟悉啦。一講日本動畫就係、是、咁，但係今敏其實喺日本其實甚至喺國際，其實佢有兩三套戲，呢套都好似係佢係奧斯卡金像獎外語片係。好似入過外圍嘅名單嘅，不過最後決選係入唔到咁樣。佢另外一套叫《盜夢偵探》嘅，叫《Paprika》，或者亦做紅辣椒啦，都係好似入過金像獎外語片嘅外圍嘅名單嘅。甚至有人話佢嗰套頭先我講呢套《盜夢偵探》咧，其實係 inspire 咗《Inception》嘅。係、啊，因為如果你睇，你如果有機會睇嗰套《Paprika》《盜夢偵探》咧，你就發覺。咦，真係好似 Inception 嗰個入面，因為其實佢都係講點樣去潛入個夢境去做一啲嘢呢，咁然之後到最尾個現實同埋個夢境係重疊咗嘅，有啲嘢係咁，甚至你覺得即係我就睇完 Paprika 之後，我當然我都係睇咗 Inception 先嘅，咁但係然之後跟住因為睇完千年女優覺得話好勁，我覺得今晚咁跟住炒翻曬所有戲嚟睇啦，然之後再睇 Paprika 嘅時候就覺得 Inception。都真係，只不過係抄襲嚟嘅啫，真係 Inception 都比唔上 Paprika 啦，真係。 咁我哋又介紹少少《千年女優》呢一個動畫電影嘅導演同編劇金敏啦。金敏啊，係一個男人嚟嘅。OK， 首先，咁咧佢就係1963年出世啦，喺2010年嘅時候就已經過身啦。咁都係幾年前嘅啫。咁而佢咧早期嘅時候咧就跟隨住大友克洋啊，即係呢一位都係日本嘅動畫界嘅一位大師啦。咁就一齊工作嘅。咁然之後咧先。先至就慢慢自己獨立出嚟咧，創作咗一啲唔同嘅作品啊，就包括咗今次我哋所講嘅《千年女優》咁呢一套嘅電影。咁而呢個電影咧，就喺2002年嘅時候啊，就喺日本嗰度首映嘅。今次嘅講故事嘅方式咧，係一啲好特別嘅方法嚟嘅。我意思係喺一個動畫嚟講咧，我覺得都算相當咁特別嘅。咁而究竟佢有咩特別之處咧？我哋依家賣一賣關子先，轉頭翻嚟咧，同大家講下今次《千年女優》呢一個。故事的内容啦。 一劇之本，主持胡海輝、施淑婷、馮傑。 好，我哋又翻到嚟咧，继续讲《千年女优》啦。咁今次咧都系一个女演员嘅一生啦。咁嗰个女优嘅名咧就叫做藤原千代子啊。佢嘅一生真系好曲折，因为咧佢就喺一个比较混乱嘅时代出世嘅，1923年啦。咁咧佢出世嘅时候好得意嘅，会地震嘅。 嗯，今次咧呢一个戏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哋首先就唔知道咁多关于呢一个女演员嘅嘢。喺一开始个戏系点样嘅咧？好特别嘅就系咧，系一个应该系月球啊，总之系一个太空嘅一个星球。咁一個太空基地入面，咁有啲人類喺入面工作啊，著曬太空衣咁樣啦。咁然之後咧，有個女人咧就著曬太空衣咁樣，咁就準備上一個火箭上面。咁然之後咧，咁就有個男人同佢講：嚇，你一定要去啊！你去咗你翻唔到轉頭啦，你唔好去啦。咁但係呢個女人就堅持要去，咁但係佢就講咗聲多謝你。咁然之後咧，佢就上咗呢個火箭上面，咁就準備升空啦。喺呢個太空船準備出發嘅時候咧，另一邊廂我哋見到有一間房入面有個男人咧喺度念念有詞咁喺度講緊一啲嘢，我哋暫時仲未知道係乜嘢事嚟嘅。咁然之後咧就火箭升空啦，咁當然就係好多震盪咁樣啦。換一換個畫面咧，喺間房入面嗰個男人咧，嗰間屋又喺度震緊，咁我哋仲喺度諗緊，咦係咪同一個時空嚟嘅咧？咁、然之後原來喺間房入面嗰個男人就話：，地震喎、啊！佢間屋入面啲嘢就亂曬啦。咁然之後咧就喺嗰度咧就見到，原來我哋睇嗰個太空嘅畫面咧，係喺佢間房入面嘅一個電視機入面咧呈現出嚟嘅。咁然之後我哋亦都睇到啦，嗰個地點應該就係一間應該係報館或者電視台之類嘅一間房去睇一啲錄影帶嘅。咁而 之后呢就见到有个助手咁样就敲门入嚟问社长你冇事嘛。咁、那个男就话冇事冇事，跟住佢就准备走啦。咁就走之前呢就将佢睇緊个饼录影带呢 rewind 返，即係过返去最之前嗰个位，因为你大家知道以前嗰啲录影带系要咁样按完之后佢有啲时间去转返去之前㗎嘛。咁我哋就喺个画面度见到之前太空嗰个状况啦，咁然之后一直系倒转咁样倒序咁样去好快咁样去呈现返有好多唔同嘅嘢，有一啲城市啊，跟住古代啊，好多唔同嘅景象，好快咁样去 rewind 返，咁然之后呢就出现咗今次成个动画，即系个电影个名啦，《千年女优》，咁就喺呢一个时间出现嘅。即系呢一个开头我觉得哇好正，好奇怪，究竟发生緊啲咩事呢？咁然之后 呢一点呢正正我而家想插嘴，即系因为其实正正头先阿饺子呢就系想用一个顺序嘅方式去讲，咁阿杰呢而家就系用返个电影嘅开头去讲啦，去交代返。其实正正就系反映咗一样嘢，就系头先讲嘅一点，就系话成个女主角嘅人生咁流流长，你点样去讲呢？点样可以讲得有趣呢？係啊，如果你顺序，因为即系可能饺子话想清楚啲交代个故事，交代个戏，你如果要清楚交代个故事，可能的确系你由个女星开始，佢当初系个咩人呢，然之后跟住咁样开始讲咯。咁但系你咁样顺序去讲呢，可能大家就咁我顺序听咗，咁可能就唔系咁有趣。但系正正而家呢个电影呢，佢用咁样开头，咁用一个咁嘅太空咁样嘅科幻咁样开头，同埋尤其是大家都知，头先你一讲金敏个师傅系大有黑羊嘛，咁其实如果日本观众或者一般观众都知，即系大有黑羊最劲系咩？我自己好中意，我自己都细个嘅时候，你有冇睇过阿杰？ 我未到嗰个年纪， 大家真系要睇下，你今时今日会睇得翻佢一套动画名作叫做《阿基拉》，系哇好劲嘅，当时你睇到嘅时候，你觉得哇！即系动画，你可以拍到套咁嘅戏出嚟，我觉得系比任何荷里活嘅嗰啲千万巨制仲劲。即系观众系会 expect 可能，即系譬如睇而家《千年女优》，佢知道金敏，佢可能会expect 系一啲科幻嘢啊，或者即系一啲想象嘅嘢。咁一咁样开头你以为系都系玩科幻啫。跟住唔系，原来呢个系戏中戏嚟嘅，有嗰个科幻嘅场景。咁你跟住已经即系头先你所讲嘅嘢，又好似个飞机好似。震荡又好似佢睇緊嗰个 office 上到震荡，咁究竟係真係假呢？其实呢样嘢已经预示咗成个戏嘅风格㗎喇，个主题㗎、就係嗰个佢玩緊个现实同埋虚构嗰个重叠嗰个跳接呢，即係佢用咁样嘅方式去开始讲个故事，你作为观众即係阿杰已经系啦第一个被吸引咗去睇咦咩事呢，究竟係即係你已经睇到今晚个讲故事嘅方法劲喎、 係。咁而之後發展落去係啲咩事呢？原來就係呢個男嘅即係社長啦，就同埋佢嘅助手呢一齊呢就揸住架車出發，咁就諗住去做一啲拍攝嘅。咁首先佢哋就去咗一個叫做銀影攝影廠入面，即係諗住喺度拍啲場景啦。咁點知呢嗰個攝影廠呢就已經係一啲推土機度拆位緊啦，咁應該係一啲比較舊嘅一啲拍攝嘅場地，咁依家已經唔用啦。咁然之後呢咁佢哋就再出發啦，咁原來佢哋呢就約咗一個嘅訪問，咁佢哋呢就要訪問一個咧，就係啱啱餃子亦都提到啦，就係一個以前啦相當之著名嘅一個電影嘅演員嚟嘅。咁依家咧就已經退咗休啦，咁而家亦都喺個深山入面生活，都與世無爭啦。咁佢嘅名咧就叫做藤原千代子嘅。咁而今次呢個社長咧同埋助手咧諗住咧就訪問佢。咁而去到呢個千代子佢屋企嘅時候咧，阿社長咧首先咧就係將一樣嘢咧就交咗俾阿千代子嘅，咁就係一條鎖匙。咁阿千代子就話佢冇諗過喺呢個人生入面可以見翻呢樣嘢啊，咁樣咁呢樣嘢原來係本身係屬於千代子，咁我哋暫時都未知道究竟呢一條鎖匙係乜嘢嚟嘅咧，咁樣咁但係咧之後個故事就會交代到，咁而呢個時候咧，咁喺呢個訪問嘅過程當中咧，千代子亦都慢慢咁將佢自己嘅一啲身世咧就講出嚟啦。 佢咧其實咧就係、是、由佢好年青嘅時候開始講起嘅。咁佢出世嘅時候咧好得意喎，地震嘅喎。咁咧佢 話佢一生都同地震有好多關係 嘅，係啦。咁首先就係出世嘅時候地震啦，到佢十幾歲嘅時候咧，咁就俾電影公司咧就揾佢拍電影。咁佢阿媽咧其實都一直阻止嘅。咁咧佢就好唔開心啦。跟住咧佢就遇到一個咧好神秘嘅 男仔啦，咁系男人啦，唔系男仔啦，其实系啦，跟住其实佢系俾人追杀紧啦，跟住 追捕紧啦，未必系追杀嘅，因为有一班应该系警察之类啦，就话要揾一个男人，咁个警察咧个面就有个刀疤嘅，呢个刀疤嘅男人咧之后仲有好多机会出场嘅，咁而佢哋就追捕呢个男人，咁而当阿千代子即系见到嘅时候咧，因为佢唔知同个男子对望咗一眼之后咧，好似有啲嘅唔知。惺惺相惜定系啲咩感情定咩啦？跟住咧，阿千代子就指去另一个方面，就呃咗嗰个追捕佢嗰啲警察，呃走咗佢哋，然之后咧自己再去揾翻呢一个匿埋咗嘅男人嘅。 跟住佢揾到嗰个男人啦，然之后因为见佢受咗伤啦，于是咧就带佢去自己嘅一个 屋企嘅一个仓库之类 隐蔽嘅地方，咁就收埋佢，等佢喺度休息啦，咁样。咁咧佢就陪佢倾偈啊。呢个咧原来系一个画家嚟嘅，呢个少女咧就开始对呢、这个。有 啲感情，有啲情愫漸生咁。 系啦， 因為個男嘅畫家就喺度講我自己嘅家鄉點樣。咁喺佢哋嘅口中都講到呢個男嘅家鄉喺滿洲啦。咁即係我哋可想而知就係應該係今日嘅中國嘅地方啦，可能東北啊。咁而呢個男嘅畫家就講到自己嘅家鄉嘅一啲風景。咁啊，千代子就好神往咁樣，好想去啊。咁睇到佢哋兩個之間嘅關係咧，開始建立起上嚟。咁而千代子之後咧，咁亦都發現個男仔身上。面咧挂住咗一条锁匙，同埋一个好似皮箱之类嘅咧，咁好贵重嘅嘢。咁、那个男嘅亦都话啦，呢条锁匙咧就系用嚟开启佢最重要嘅嘢嘅咁样。咁但系乜嘢咧，冇人知道。咁而总之咧，咁千代子亦都冇再追问落去嘅。咁跟住第二日啦，咁千代子如常就翻学放学咁啦。咁喺放学嘅时候咧，因为嗰阵系冬天嚟嘅，所以系冰天雪地日。咁而千代子咧喺佢屋企附近嘅一个雪地咧，就见到一啲血迹。咁同埋呢见到呢个画家嘅嗰条锁匙，咁佢首先就执咗条锁匙啦，然后佢就諗到咦会唔会系嗰个画家出咗事呢，咁佢即刻跑返屋企，跟住就见到屋企呢成个店铺呢系俾啲警察喺度即系搜索緊啊，好似话有啲坏分子匿藏咗喺度，或者佢哋偷偷入咗嚟。咁千代子当然自己知道发生咩事啦，咁但系其实佢屋企应该冇其他人知道㗎，但偏偏呢就有个嘅老店员呢，咁就同佢讲，嗰个人呢已经走咗火车站啦，你快啲过去揾翻佢啦！最终咧，佢都系追唔到嗰个火车，个火车都系开走咗嘅。咁我哋喺呢个场景入面咧，周不时都会见到，就系现实上面访问紧佢嘅嗰个社长啦。咁我哋就谂，佢哋唔系应该属于现代嘅咩？做咩走咗入嚟，去咗千代子佢自己嘅即系回忆啊当中嘅咧？咁但系个故事就系一直咁样落去，而社长同埋助手咧就周不时都会出现喺旁边嘅。咁但系阿社长咧呢、這个时候讲咗一句说话，就话、是：，我睇呢一幕嘅时候。我喊咗53次啊，咁样，咁个助手突然之间话吓，咁几时变咗电影场景噶？呢个时候咧，千代子咧佢就话啊，佢咧就喺呢一刻开始咧，咁佢就决定咗要去拍电影啦。咁因为咧，佢知道咧嚟紧嘅电影咧将会喺满洲嗰度拍啊，咁亦真系去到中国嗰度拍。佢决定咧就要去呢度咧揾翻呢一个画家，咁所以咧佢就投入咗去拍电影嘅工作啦，亦都即系不理佢嘅母亲嘅反对。咁然之后咧，咁就一直落去咧就系讲啊，千代子佢拍好多戏，佢啲戏咧偏偏就系全部系讲要揾人。咁然之后咧，佢就揾唔到啊！跟住喺好多唔同嘅戏入面咧穿梭嘅。我好记得咧，当中有一场就系讲到，千代子咧，佢就系即系啱啱开始拍戏啦。咁然之后咧，就见到有个睇相佬之佬。咁啊，个睇相佬咧就系话，你系咪揾紧一个人啊？咁啊，嗰个人有条锁匙嘅。咁条锁匙咧，不如你去边度咧就可以揾到嗰个人啦。系咁啊，咁我就即刻去揾佢啦。咁就掉低晒所有电影嘅工作咧，咁就坐架火车，咁就去揾嗰个男人。途中咧，因为嗰个时间依家同大家讲翻咧，就应该系打紧第二次世界大战，即系日本开始侵略中国啦。咁所以咧喺成个战争嘅过程入面咧，中国嘅境内都唔系太安全嘅，总系有好多嘅游击队啊等等啦。咁而千代子咧就喺呢一个坐火车嘅途中咧，遇到一啲袭击，咁然之后呢架车就反咗，咁千代子就谂住逃走啦。咁出边就有好多嘅一啲人骑住马咁样嚟劫掠啊之类啦。当千代子佢好辛苦，终于打开到车门嘅时候咧，一冲咗出去咧，突然之间就去咗日本嘅古代。 咁所有人就變咗射箭啊，著曬日本古裝嗰啲盔甲啊，咁而千代子咧突然之間又變身變咗一個公主咁樣，喺個完全古裝咁樣出場，咁佢就話：哎，揾翻佢自己嘅愛人啊，咁可能係死咗啦。最後佢揾到個屍體之後咧，咁佢就諗住，唉、哎，生無可戀啊，咁就諗住自殺啦。點知呢個時候咧，就見到一個女鬼啊！咁啊，女鬼咧就俾咗碗湯啊，千代子飲，咁就係話啊，你飲咗呢碗湯咧，咁你就可以見到你心愛嘅人噶啦。咁然之後啊，千代子就飲咗啦。咁點知咧，個女鬼之後就突然之間好狰狞咁樣同佢講：，你仲唔死咁樣？其實呢一碗咧係一碗不死藥之類啦。但係咧，因為你愛嘅人死咗啦，所以佢就會一直以後咧都會咁辛苦、咁痛苦喺呢個愛當中啦。喺呢一個場景入面咧，突然之間我哋話一直做旁觀者，即係間唔中喺呢個場景入面會出現。嗰位社長咧，佢自己都搖身一變，變咗做一個古裝嘅一個將士啊！咁然之後咧，就喺公主嘅身邊啦，即係千代子嘅身邊啦，咁就奮勇殺敵啊，又保護佢啊，咁樣咁就連阿社長啊，自己都喺呢個戲中戲當中咧，佢都入埋戲啊！個助手一個話：啊，做咩啊，社長？你突然之間你又換衫嘅咁樣？咁然之後一直。喺個故事落去之後啦，咁都係講緊啊千代子啊，一直係拍好多唔同嘅戲啊，有好多唔同嘅電影嘅場景啊，咁啊直至到去到講到日本咧，就係喺個戰爭入面咧就打敗仗啦。反而咧啊千代子咧喺日本戰敗咗之後咧，佢嘅演藝嘅生涯咧就越嚟越大放異彩啦。咁啊做咗一位嘅大明星啦，身邊亦都不乏有好多嘅追求者啦。咁包括咗佢哋電影公司嘅一位導演咧，亦都係即係好努力咁去追求千代子，咁但系偏偏千代子咧就一直都拒绝佢，咁直至到有一次嘅拍摄当中咧，千代子佢就唔见咗佢一直以嚟珍藏住嗰条锁匙啊，咁而千代子揾极都揾唔到啦，最终咧佢可能觉得呢个亦都系一个时刻，俾佢去放弃去再揾呢位嘅画家，终于咧佢就接受咗呢位导演嘅追求，嫁咗俾佢啦。佢哋结咗婚之后啦，千代子有一次喺公司嘅一个 office 入面咧，喺呢啲书入面咧揾翻呢一条锁匙，咁但系呢一个 office 咧系佢嘅丈夫啦，亦都即系电影公司嘅导演嘅，佢就终于知道咧，原来佢唔见锁匙呢一样嘢咧，系佢依家嘅丈夫当年刻意安排，令到佢唔见呢条锁匙之后咧，就可以嫁俾自己。咁当然我哋都可以解读为，其实个导演都系为佢好啫，因为佢一直喺度揾紧一样都唔知仲存唔存在嘅一个人啊。咁而呢样嘢亦都成为咗阿千代子嘅一个心魔。因为佢个戏入面咧，周不时都会见到当年，即系应该系嗰阵拍摄嘅时间，唔系话有只女鬼嘅，咁啊成日都会唔知点解见到嗰只女鬼，就谂起嗰碗不死药啊，佢会一直系沉溺喺当中啊，永远都揾唔到自己所爱嘅嘢啊。咁呢个时候咧，就有个人嚟揾千代子啊。咁究竟系边个咧？就系面上面有条刀疤嘅嗰个男人。咁佢就喺当年嘅战争入面就有参与啦，亦都有追捕过呢位画家啦。原来之前咧，佢都捉到过呢一个画家，然之后咧就应该做过一啲严刑拷问嘅工作嘅。咁而今次佢嚟揾千代子咧，佢就系话就要为战争之中佢嘅罪行咧去赎罪。咁然之后咧，佢就俾咗一封信俾咗千代子。咁千代子一睇咧，原来呢一封信咧就系嗰个画家俾佢嘅。咁而个信嘅内容系咩咧？唔知道。咁但系千代子一睇完之后咧，就即刻跑走咗，离开咗。究竟去咗边度咧？就系千代子即刻又系搭火车啦。咁就去咗一个雪山咁样嘅地方。咁然之后我哋就谂，千代子应该就系去揾翻呢个男人啦。咁然之后突然之间喺个雪山后面行咗一只怪兽出嚟。咁我应该系哥斯拉之类。咁我哋又突然之间突兀，原来又翻去啲电影嘅场景入面啦。咁我哋就见到千代子因为受到哥斯拉嘅袭击咧，咁佢就离开咗架列车咧，跟住就沿住个山上面行上去，咁就谂住去到某个目的地，咁然之后咧，佢就唔知喺边度换咗件太空衣，终于喺个雪山顶入面咧，佢就去到佢嘅目的地，就喺个山顶入面咧，佢见到一幅画，咁嗰幅画咧好明显就系嗰位画家佢画嘅一幅画，跟住佢睇完之后咧，镜头一转咧。就去翻成個電影一開始就係話千代子上一個太空船，跟住要出發，火箭升空有一啲嘅震盪咁樣啦。咁然之後就見到，咦嗰、那個震盪有啲好離奇喎！原來嗰個震盪唔係一啲電影嘅效果嚟噶，係真係地震。咁而呢次地震咧，亦都釀成咗一啲嘅意外。而呢次意外入面咧，千代子係喺一個危急嘅關頭底下咧，咁一位嘅電影公司嘅一個職員咧，奮不顧身咁樣去救咗佢一命。咁然之後我哋。 依家先知道，原来呢一位曾经救过千代子一命嘅小职员咧，就系、是、今次喺个戏入面啊访问千代子嘅嗰个社长啊。咁就喺今次嘅意外入面咧，呢、這个千代子咧亦都系再一次咧遗留咗佢自己心爱嘅嗰条锁匙，最后系俾呢位社长执咗嘅。去到呢一刻啦，喺个戏入面咧，我哋又翻翻去现实，社长继续访问紧年老嘅千代子啦。咁喺呢个时候咧，又地震啦。咁啊，呢个戏就成日地震嘅。咁而又地震嘅时候咧，咁啊，社长咧又再一次奋不顾身咁咧，又救咗千代子。咁啊，救咗佢之后咧，反而千代子嘅身体好似有啲唔妥。咁然之后佢哋大家一齐就送咗千代子去医院啦。咁啊，千代子就感谢佢咧喺今次嘅访问入面咧，咁啊再带俾佢一次即系经历过自己嘅回忆啊，即系好似。记翻起一啲佢已经好耐冇再谂起嘅嘢啦，咁然之后阿社长同埋助手最后都离开咗啦。咁喺最后嗰一程嘅车入面咧，阿助手都觉得啊好叹息嘅，就系其实千代子揾咗咁耐，最终佢都系揾唔到佢自己最想揾嘅嗰一个画家嗰个人。咁而社长喺呢个时候咧，再同阿助手讲就系成件事个结局原来系点嘅咧。当年咧，社长咧喺嗰个电影公司年轻嘅时候啊，咁啊工作嘅时候咧，咪话嗰个刀疤。嚟过去忏悔又揾翻千代子噶嘛？咁然之后，当千代子走咗去啦，睇完封信之后，咁啊刀疤男仍然喺度嘅。咁而阿社长当时咧亦都喺度。当时阿刀疤男咧就讲咗一句，话咗俾阿社长听，原来喺战争嘅时候捉咗嗰个画家，经过一啲严刑拷问啊，最终咧呢个画家亦都喺嗰一次嘅审问当中咧系已经过咗身噶啦。咁而当然成件事就净系得阿社长一个人知道啦，千代子最后都唔知道啦。咁而个故事亦都喺呢一度完结咗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翻翻嚟咧一剧之本啊！我哋继续讲千年女优嘅故事啊！咁大家都听到啦，头先呢个故事系里边讲嘅内容其实系好丰富啊！其实有阵时咧，我自己咧，我睇嘅时候系都唔系好分得出究竟边啲系电影情节啦，边啲系真实喺即系嗰个演员嘅亲身经历嚟嘅究竟，即系我系唔系好分到啊！咁但系其实系咪真系咁重要咧？可能其实唔重要。其实头先都讲到有啲人物咧系喺电影情节又不断出现，喺现实又不断。出现嘅，好似头先保护咗阿千代子嘅嗰个嘅电影嘅电影人啦，阿社长啦，叫阿立花先生啦。佢咧其实喺唔同嘅电影啊，即系无论阿千代子做公主啊、武士啊、技艺啊乜乜乜都好咧，佢都会出现系保护佢嘅， 仲要换埋衫，即系衬翻嗰一个电影嘅内容入面嗰啲服饰嘅。 系啊，而最后现实地震又系保护佢。佢呢套电影好得意嘅就系佢每个。角色每个人喺出现嗰个身份咧，都系喺每个时代咧都会做同一样嘅功能嘅，即系嗰个最后话要赎罪嗰个巴面男啊，又系每次都系坏人啊追击佢啊咁样。咁我觉得呢一点咧系好有趣啊， 系刻意安排。佢自己嘅笔记有睇过金敏自己写嘅创作笔记啦，即系佢会觉得啊呢、這个安排啲人物好似每一个场景都好似有出现，而好似做紧类似嘅嘢嘅时候，佢觉得。会有一种轮回的感觉，即就好似他哋不断轮回都系做紧同一样嘅嘢，咁更加加强嗰、那个 不断追逐 史诗式嘅效果咧，嗰、那个即系个千年女优嗰个戏魄啦。咁我觉得呢一个设计系好好嘅。讲翻我谂一开始讲话，即系有啲剧本嘅嘢系原则系一脉相承嘅，即系无论你摆向唔同嘅媒介咧，其实好嘅剧本咧有啲原则系通用。譬如呢个戏基本一个通用嘅就系、是、佢一开始 即係你平鋪直敍嗰個人嘅，即係我哋有陣時睇一啲電影咧，即係成日都有啦，攞一啲名人嘅一生嚟講，即係有陣時你覺得唔好睇嘅咧，就係、是、哦，咁你平鋪直敍講曬佢嘅生平，咁我冇乜人啫，有咩好睇咧？即係大家諗翻一啲， 我上網睇一睇啲資料都揾到曬啦、啊。 我睇啲傳記電影有時啲唔好睇嗰啲，就係你覺得會平鋪直敍咁講。但係咧，佢譬如今次咧，佢一開始嘅時候，佢俾咗個謎團俾我哋，咦？點解佢會突然之間退隱呢？即係個寫進一開始講佢中途即係最紅嘅時候佢退隱嘅，咁已經一個好好嘅謎團俾我哋去追尋咯。佢究竟點解呢？然之後跟住又一開始阿傑都有話，即係有一條鎖匙，然之後條鎖匙原來一路拆落咧，原來好有關係嘅嗰樣嘢。咁呢兩個大嘅謎團就俾我哋追住佢咯，已經俾我哋即係劇本上面有一樣，有人曾經講過嘅一個基本上好嘅劇本咧，就係將個真相咧不斷延後嘅啫，即係一個編劇嘅功能就係點樣 拖， 點樣一路拖住個真相。你發覺係㗎，好多戲都係㗎，尤其是嗰啲懸疑偵探片都係將個真相不斷延後，即係點樣令到你我拆到最後我先至解個真相俾你聽咧？ 即係以為係真相，點知拆極都仲有真相。之後嘅真相， 即係呢個，譬如你亦都同時間比較，頭先我講宮崎駿嗰套《千與千尋》，其實佢都係一開始都係講佢，爸爸媽媽變咗豬嘛， 係啊， 咁然之後跟住佢，即係就借呢樣嘢去跟住帶你入去，咦？點解爸爸媽媽會變咗豬咧？個女主角就走入去呢個地方去追尋個答案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坦白講，宮崎駿我都好中意，即係《千與千尋》我都好中意睇。不過你的確睇劇本上面嘅結構啊，或者劇本上面嘅精彩程度咧，我就覺得今吻呢一個咧更加精彩。即係雖然佢都係用緊同樣一條。其實一個藉口㗎啦，即係帶我哋去入個戲㗎啦，就係點解呢個女星會中途會退隱呢咁樣。咁但係跟住佢另一個好重要嘅就係、是、你要帶我跟住上去睇嘅話，你呢個係藉口嚟嘅啫。然之後跟住我點樣想繼續睇佢呢，就係、是、你頭先講個故仔嘅時候都不斷提到一樣嘢，個女主角佢係有一樣嘢追尋嘅，佢不斷有我哋即係以前啊教自己讀書就知啦，即係做戲最緊要咩 ？action 啊嘛，動作啊嘛，我要有嘢想揾啊嘛，咁你就差好遠啦。即係頭先我講宮崎駿個對比就係、是、你睇其實《千與千尋》佢借口嚟嘅啫嘛，佢去到中間去到入咗嗰個地方之後，已經佢揾唔揾媽媽、爸爸已經唔係好重要噶啦，嗰啲嘢只不過 揾白龍緊要啲 係啊，只不過嗰啲即係因為即係宮崎駿個世界實在太好睇啦，嗰啲人物設計實在你已經忘記咗，你已經唔會諗啦嗰樣嘢。但係即係而家呢套戲《千年女》幽入面咧，就佢一个好强烈嘅就系、是，那个女主角佢想要追寻翻嗰个，想去揾翻嗰个男仔嘅，当年曾经同佢即系有即系好似好相处，但系好短暂，但系亦都好深刻嘅，好刻骨铭心嗰段情感。哇！呢、這个追寻嘅呢样嘢系。即係人永遠都係噶啦，就係、是、你往往得唔到嘅最深刻咁，好似係咁樣你就會好有好強烈嘅我哋所嘅 drive 啦，或者個原因俾你去個動力啊，俾你去繼續去行落去咯。咁呢個戲你就會見到，你就一個好強嘅動力俾你一路繼續行落去。咁另外就係佢你會見到個社長就好似即係所以個社長會好似由初初旁觀，就好似帶住觀眾由旁觀，然之後跟住入咗去個。女主角个世界啦，然之后甚至主动地参与咗佢个世界啦，即系个观众就好似一路俾你带紧入去佢女主角个世界。咁我觉得呢两点系你任何剧本其实都需要嘅。你有一样嘢去带住我，首先我哋所谓嘅 suspense 一个悬念啦，去带住我哋去想追落去。另外一个动力俾我继续追落去。咁但系呢个系所有剧本都相通噶啦。咁但系另外一样就系呢个亦都系特别嘅，又唔系一般剧本所可以做到嘅嘢，就系佢个讲故仔，佢个一路讲故仔手法咧，系甚至舞台上面，我觉得舞台我一定做唔到嘅，就系 换衫都换唔切啦， 系啊， 真系一个镜头，只不过镜头突然之间，大家就啲衫全部换晒，去咗另外一个场景，另外一个时空噶啦嘛， 系啊，呢样嘢系好。 電影，首先電影呢個媒介先做到嘅、 嗯， 而再進而就係話，甚至你真人電影都未必做到。即係講真的、嗯，你真係有無限量嘅資金咧，你可以拍到出嚟。因為即係嗰啲哇，你諗下，佢基本上上天入地，由太空去到日本嘅古代都有幾個時代喎。咁、 啊、 哇，我諗你要幾多 budget 啊？你要拍一套，如果你要用真人拍一套咁嘅戲嘅話 ，costume 都唔止咁多錢。 係啊，即係呢個係真係只有動畫先至可以做得到嘅效果咧，而正正呢個戲佢呢個劇本喺呢位導演嘅手上，佢就可以善用到即係呢一個媒介動畫電影呢一個媒介去做到呢個效果。 即係佢係為動畫電影可以話係度身訂造嘅呢一個劇本，可唔可以咁講？ 係啊，絕對係啊！即係點解金敏即係咁勁咧？即係喺佢哋日本嘅動畫界，甚至電影界，其實佢係一個重要嘅大師。 但係頭先咧，我哋就有講到咧，訪問嘅社長咧，佢喺由旁觀開始，跟住去到參與埋千代子嘅一啲回憶，演繹埋佢喺電影之中嘅一啲角色。但係阿社長嘅助手咧，偏偏一直以嚟佢係冇參與過嘅，佢由頭到尾都係揸住部機喺度拍嘢喎。點解唔將阿助手都擺埋入嚟咧？即係呢個 我頭先其實都約略想講嘅，不過驚唔夠時間啫。另外就係你個角色設定嗰度，你正正就係佢點解會安排一個咁嘅？你想象得到嘅，即係對比，即係永遠即係我都同佢講，就算舞台或者你講故仔、電視電影其實一樣，你要有對比。你冇對比嘅話咧，就唔會有趣嘅有啲嘢。咁佢正正呢一個咁嘅，佢安排咗，除咗個社長，個社長因為佢係好熱衷地去參與件事，因為基於佢本身嘅 background， 佢原來曾經都係粉絲嚟嘅咁樣，咁所以佢會好想了解、好想追問啦嗰樣嘢。咁跟住，如果你係咁樣嘅話，咁跟住你角色設定嘅時候，你就值得去諗下，咦？咁係咪一個對比呢？有一個可能唔係咁強烈嘅，咁於是咁你咪更加顯出個社長嘅強烈囉。然之後跟住同埋亦都有一個咁樣嘅好似成件事唔係太熱衷嘅時候，當阿社長去到真係咁投入入曬去做埋個阿千代子回憶入面嘅角色嘅時候，咁你真係有個人揸機嘛都重要咁係咪咁，同埋可以有啲位俾你抽一抽出嚟去點樣講呢，去 comment 返件事，去講返件事。譬如頭先你都提到講故仔，都提到有啲位嗰個助手話啊，你做乜入咗戲㗎？咁樣咁好似有少少自嘲嘅意思嘅，即係令你個觀眾睇起上嚟都都跳一跳出嚟諗，咦係咁究竟係戲定係咩嚟㗎？咁除咗有自嘲之外，又更加強化咗嗰種咦究竟而家係戲定係嗰個現實咧所謂嘅， 因為我哋喺嗰個訪問緊嗰間大屋啊，即係年老嘅千代子住緊屋咧。有時候佢哋喺由回憶入面跳翻出嚟喺間大屋入面咧，佢哋會揸翻住嗰個戲入面嗰啲道具嘅，譬如啲頭盔啊，定唔知咩咧，嗰頂帽啊咁樣。突然之間佢哋又揸翻住嘅，咁我哋就會諗，點解嗰樣嘢會突然之間又喺回憶當中跳咗去現實，而係嗰件道具會存在嘅咧？即係呢啲又會令大家啊～究竟是真定假噶？ 但系往往就系我哋睇艺术呢样嘢，就系有趣向呢样嘢。即系如果你分得咁清楚，即系真定假，即系就冇趣噶啦嘛。嗰样嘢就系佢，你分唔清楚究竟系真定假咧？究竟我哋响现实啦，定系响虚构之中咧？咁呢样嘢有趣噶嘛？咁但系但系点样可以令到观众可以入到呢、這个我分唔清楚呢个位咧？其实系好难嘅。即系你首先要分清楚先，然之后点样慢慢逐步去引到我哋分唔清楚咧？呢、這个就高手啦。 咁好乱咧，即系我谂有好多嘅观众啦，去睇呢个戏嘅时候，可能佢哋会觉得乱到唔知道自己睇紧啲咩嘅啦。会唔会有个咁样嘅危险咧？即系如果我哋写一个咁嘅剧本去拍一个呢一个类型、呢个风格嘅戏，但系又点样令到观众喺被安排嘅混乱当中唔会真系混乱到睇唔明个戏咧？ 呢、這个就系头先讲嗰样嘢。你首先要分清楚先，然之后点样可以由分清楚慢慢逐步引到去我分唔清楚咧？呢个其实系好高手嘅技巧嚟，即系我以往分享嘅作品少系一啲起闹剧啦。咁但系如果譬如你 睇一啲戲鬧劇咧，啊，譬如阿餃子做過嘅呢個喜美珠啦，呢啲戲鬧劇咧，你發覺其實往往所謂喜鬧劇，佢去到最高潮嘅位咧，通常就係、是、哇好混亂嘅嚇咁樣。咁但係成功嘅喜鬧劇就係、是、我唔會一嚟就混亂嘅，我係慢慢將佢組織到去到最後個高潮位就最混亂嘅。咁、所以個其實往往寫喜鬧劇咧。你係需要好清晰嘅思維嘅，唔係話你真係亂嚟就係叫喜鬧劇嘅，即係嗰啲可能只係諧趣劇咯。但係一個成功嘅真正嘅喜鬧劇，你其實需要有好清晰嘅思維，點樣將啲線索由好初初好似好清楚，慢慢逐步令到佢變成好似越嚟越混亂咧，先至去做到效果。同樣地，即係而家千年女優，我覺得佢強嘅就係佢點樣初初好似好清楚，係啊，係一個現實中一個寫像。想去訪問一個退休的女演員啫，但係然之後慢慢入咗回憶的時候，跟住你已經開始慢慢分唔到佢究竟係回憶定係虛構定係真實，然之後到最尾你啊都唔需要分啦，你就係陶醉喺呢一個究竟乜嘢回憶乜嘢真實嘅呢個環境。就我自己睇嘅時候，我作為一個戲劇人就覺得好有感受嘅，即係就彷彿即係好印證咗句説話：戲如人生，人生如戲。亦都甚至佢最尾即係嗰個男仔嗰條鑰匙、嗰條鎖匙，佢所代表，我自己覺得其實唔係一個愛情咯，係一個夢咯。即係我諗任何一個藝術家都永遠係想追求嘅一個夢咯。即係你永遠好似做唔到，做唔到，但係。你永遠都係想追求一個咁樣嘅夢。 我自己呢個信息，呢套戲其實我自己都好深刻嘅，即係佢講緊嘅雖然佢最後係得唔到佢要追嘅嘢，但係係追逐嘅過程，佢係反而係最重要咯。對千代子嚟講，咁同埋佢講緊，如果佢唔係追緊呢件事，佢唔會行到嚟呢一步咯。或者佢過往嘅作品啊、拍電影啊，所有都係嚟自呢個夢。咁我覺得呢個信息係我自己最深刻，同埋都幾中意嘅。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我自己咧，其实都。一个最大嘅 question mark 咧，系有个佢第一次咧去到战国嘅时候，即系第一次翻去拍摄场景啦。咁有个女鬼俾咗碗汤佢噶嘛。咁但系你嗰阵时咧，嗰一刻我会觉得系嗰个电影嘅系啦，拍紧戏嘅一个角色啦。咁但系咧，点知系去到差唔多几后下噶啦，即系佢都追到好攰啊，谂住放弃嗰啲时间咧，呢个女鬼又。不断咁样出现翻两三次， 陆续出现嘅，每次都唔知拍紧戏，突然之间千代子就好似喺啲镜度见得翻嗰只鬼啊，谂翻起佢讲嘅嘢啊， 系啊，咁应该就唔会系嗰个角色啦，咁即系佢自己里边嘅一啲嘅心魔，定还是系乜嘢咧？ 我谂又未必需要好清晰咁去解读嘅。我谂首先只女鬼嘅设定咧，其实应该系讲翻成套戏咧，其实好多位佢系向唔同嘅电影嘅。以往日本嘅電影去致敬嘅，即係譬如阿金敏都講咗，佢自己好鍾意黑澤明嘅，咁所以譬如你見嗰啲古代嘅場景呢，係好多黑澤明，有啲人都會講話好有蜘蛛巢城啊、亂啊嗰啲咁樣嘅氛圍嘢嚟嘅。而嗰隻女鬼呢，你睇返日本嗰啲日本其中一個鬼故事嗰隻怪談啊，好出名嘅一套日本戲。呢啲形象，呢啲鬼婆婆嘅形象咧，其實係好典型嘅日本嗰啲鬼電影、怪談嗰個電影嗰個形象嚟。咁所以我諗呢個都係嚟自想向以往嘅日本嘅電影致敬啦。同埋我諗嗰、那個頭先出現嗰個字眼嘅心魔，即係如果你睇翻金敏嘅其他作品咧，佢好多時都有呢樣嘢嘅，就係、是。 譬如佢一套千年女優之前嘅一套戲叫未麻的房間，其實係阿金敏嘅成名作嚟嘅。嗰套咧，佢係講一個女少年少女嘅偶像，佢咧初初就行清純路線，咁但係後屘咧因為唔係好得啦，咁然之後慢慢就越行越比較成人嘅路線啦，咁樣。咁但係跟住佢就開始好似有個心魔，覺得自己係咪行錯路咧？咁樣，然之後嗰個心魔咧，就好似嗰個以往嘅清純。自己慢慢就变成咗心魔，甚至呢个心魔变成咗好似离开咗身体，变成咗个独立嘅个体咁样。然之后跟住就去，好似个心魔就摧毁咗佢身边嘅，杀死咗佢身边嘅人啦。开始咁，所以其实呢个心魔嘅形象咧，这个元素咧，响金敏嘅其他戏入边都有出现嘅。咁系一脉相承嘅一样嘢。 咁今日咧，我哋就同大家分享咗啊，金敏嘅呢一个千年女优嘅呢一套动画电影啊。咁大家亦都可以揾呢一套嘅日本嘅动画电影嚟睇一睇，大家一齐欣赏一下金敏佢独特嘅风格啦。无论系开始讲故事，或者系将个真相摆到最后，各样嘅手法咧，都令大家咧会好中意今次嘅呢一套戏噶。咁啊，今日亦都系2月6日啊，年初十啊，咁亦都即系趁住呢个机会啦，咁啊，同大家讲下即系一啲恭贺嘅说话，身体健康啊，龙马精神啦、 啊，最紧要龙马精神啦、啊。 好啦，咁今日我哋嘅一劇之本嘅时间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一个星期一再见啦，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